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蓉蓉，你能否请宁叔叔到这里来一趟？ 好，我这就去找爸爸，就今晚吧，你看行吗？ 没问题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不过除了宁叔叔之外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已经回来了，尤其是天斗帝国皇室的那些人。你把我的原话告诉宁叔叔，他会明白我的苦衷的。 麻烦什么，我们之间还需要说这种话吗？放心吧，爸爸也一定很想见到你，都五年没见了，我要不说的话他一定认不出你。 你这话太暧昧了，要让别人听到还以为你们关系特殊呢。 死胖子，当着小五别乱说。我走了。 一起走吧，我也要出去一趟。 出了史莱克学院，宁荣荣面带微笑地向唐三告辞，朝皇宫的方向而去。正在唐三准备前往自己的目的地时，突然他的精神力轻微地波动了一下，一种被窥视的感觉令他警惕大增。尽管没有使用蓝银领域，但随着精神力提升，就算唐三不刻意控制，身体周围也会有一层精神力的磁场存在。这个范围不大，但如果有明显针对他的精神波动，他就会立刻察觉。这里是史莱克学院门口，唐三自然不怕什么。目光凝固，一股森冷的杀气骤然从他身上蔓延开来，朝着那窥视自己的方向刺去。拐角处，一个全身灰衣的身影走了出来。此人身上流露着一股捉摸不定的气息，在没有使用杀神领域的情况下，唐三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无法锁定对方。这个人的气息给他的感觉与鬼斗罗有点相像，虽然没有鬼斗罗那么强大，但他身上的能量波动却令唐三心中凛然，眼底杀气顿时大盛。鬼斗罗和菊斗罗带领武魂殿高手猎杀小五，他们都是唐三心中必杀的仇敌。此时出现了一个与鬼斗罗气息有些相像的人窥视自己，顿时点燃了唐三胸中的复仇火焰。灰衣人不只是穿着灰衣，头上还戴着一顶斗笠，斗笠垂下尺长的灰纱遮住了自己的面容。 你是谁？ 一股同样凛冽的杀气此时也从对方身上蔓延而出，冰冷血腥，虽然不像唐三的杀神领域那么浓郁，但仅仅从对方身上的杀气，唐三也能够判断出，眼前这个人绝不是普通的学院派魂师，而是真正经过鲜血洗礼的。而且，对方对自己明显充满了敌意。 他是武魂殿派来的人。 抬脚向前，唐三一步步朝对方走去，每一步迈出，他身上散发出的压迫力就强盛几分。他还不想轻易用出自己的武魂，毕竟那红色的十万年魂环实在太惹眼了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危机落在小五身上，唐三将小五放入了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之中，身上杀气再次提升。一旦确认对手是武魂殿，他绝不会手下留情。灰衣人双手突然背在身后，一声轻微的铿锵声从他背后响起。听到这个声音，唐三不禁愣了一下，因为这个声音他十分熟悉，眼神微动，停下脚步，注视着对方。 你是什么人？ 灰衣人在唐三释放的压迫力面前丝毫没有退缩，身上也没有产生明显的情绪波动，这就证明他的魂力等级并不比唐三低多少。只见他一只手向自己的面纱内探去，唐三透过紫极魔瞳勉强看到对方掌中似乎有什么银色的东西闪过。 你又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和宁荣荣在一起？ 这声音好熟悉。我和荣荣是什么关系？关你什么事？ 荣荣叫得好亲热呀。 灰衣人的气息骤然变得暴力起来，背后的那只手猛然甩出，在一阵铿锵声中，一连串的虚影直奔唐三的腿部射来。 早在之前那细微铿锵声出现的时候，唐三就已经有所准备，左手轻挥，十余道细微的光影从指尖电射而出，一阵刺耳的碰撞声带着一连串火花在空中爆起。唐三发出的16枚飞针虽然没有能将对手的攻击磕飞，但也足以令他们改变方向四散飞射。论暗器的使用，在整个斗罗大陆上恐怕没有人能和唐三相比。与此同时，蓝光涌动，唐三终于忍不住出手，蓝银皇勃然而出，无数带着红金两色光芒的蓝银皇从他体内释放出来，飞快朝着对手游去。以唐三的实力和战斗方式，本来是绝不会用这种方式攻击对手的，但对手对他的攻击却令他改变了想法，身上的杀气也已消失了许多。史莱克学院所在的地方并不是什么繁华的地段，此时又是上午，道路上没什么人，只有史莱克学院门口负责站岗的学员看到了眼前这一幕。两黄一紫两黑一红六个魂环平静地出现在唐三身上，尤其是最后那个充满妖异血红色的光环，几乎令人为之窒息。六个魂环一出现，唐三身上产生的压迫力顿时截然不同，那灰衣人的气息明显一致。两黄两紫两黑同样是六个魂环浮现在身上，一团银光从他头部爆发出来，摇身一晃竟然幻化出了一道一模一样的身影。 分身？ 唐三心中一惊，从他身上释放出的蓝银皇顿时向周围散开，一层蓝色光晕从他身上释放出来，蓝银领域已经施展。在蓝银领域的作用下，所有蓝银皇前端都从地面直立而起，宛如一片蓝银皇森林一般，飞快将那灰衣人笼罩在范围之内。 你的诸葛神弩， 你怎么会有24桥明月夜？ 诸葛神弩，我只给过史莱克七怪和七宝琉璃宗的人。从对方身上的力量波动来看，并不像我猜测中的那个人。难道是七宝琉璃宗的人？那也没必要因为宁荣荣和我在一起，产生这么大的敌意啊。 唐三瞥了一眼对方的双手，那是两只已经极为膨胀的大手，强横的力量波动从其中散发开来。唐三手腕一翻，他自己的诸葛神弩已经落入掌握之中。 不论是24桥明月夜还是诸葛神弩，本来都是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为什么不能有？ 你放屁，那是属于小三的。 奥斯卡，真的是你？ 你认识我？ 废话，你拿着我送的诸葛神弩轰我，还会说24桥明月夜是我的，弄得这样神秘兮兮的，还能是谁？你这家伙真的活着回来了？ 奥斯卡也愣住了，眼前这青年不论长相还是气质和以前的唐三没有丝毫相像，可他此时眼中流露出的激动绝非作假。在极北苦寒之地历练了5年归来，他比以前成熟的多了，此时还是没敢轻易相信唐三，快速后退2步。 你先别过来。 小奥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走，跟我去见老师，有老师的证明你总该相信了吧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干什么这样鬼鬼祟祟的？你知道蓉蓉有多想你吗？ 我，你真的是唐三？ 走，找个地方说话去，我解释给你听。 等一下，我不能去学院，我们在外面找个地方聊聊。 奥斯卡急忙阻止了唐三，一边说着他收回了自己的分身，双手也恢复了正常。就算他不能肯定眼前这个青年就是唐三，但唐三从史莱克学院里走出来的这个事实，还有他刚才那激动的样子，都令他心中的敌意逐渐淡化。当然他并没有放松戒备。 那走吧。 唐三带着奥斯卡来到距离学院最近的一家茶楼，不论是声音还是种种迹象都表明了这个灰衣人就是奥斯卡，但唐三隐约感觉到现在的奥斯卡有些不对，具体是哪里出了问题他也说不清楚。两个人要了一个包间坐定，唐三要先确定眼前这人就是奥斯卡，否则自己的经历怎能随便说出来呢？奥斯卡对唐三有戒心，唐三也同样对他有戒心，从唐三并没有将小舞取出来就能看得出。 摘了你的斗笠，你一个大男人难道还害羞不成？ 先给我看看你的昊天锤，还有你要说出曾经送过什么东西给我吃。 唐三毫不犹豫地抬起左手，昊天锤悄然出现在他掌握之中，在他刻意控制之下，并没有散发出原本的霸道气息。 当初我给你吃过的六瓣仙兰，现在应该吸收的差不多了吧？哼，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就能达到六环的又能有几个？小奥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很想你，蓉蓉这些年因为你受了不少苦。 小三，真的是你？ 六瓣仙兰这四个字从唐三口中说出时，奥斯卡已经信了。这个秘密是只有他们史莱克七怪以及大师才知道的。抬起右手，奥斯卡摘下了自己头上的斗笠，呈现在唐三面前的奥斯卡满脸的络腮胡子几乎遮盖了他的相貌，头发也是乱蓬蓬的，唯一能够看清楚的五官可能就要数他那双略带沧桑的桃花眼了。在他左边眼角下，一道疤痕从眼角一直延伸到下颌胡须之中。两人四目相对，激动兴奋的情绪溢于言表，几乎同时站起身，给了对方一个有力的熊抱。唐三抬手在奥斯卡胸前捶了一下。 你这家伙既然回来了，为什么不到学院里去？七宝琉璃宗发生的事你应该知道了吧？你刚才对我那么强的敌意，是因为看到我和蓉蓉一起走出来，吃醋了？ 我这个样子，还怎么去见蓉蓉？能够在暗中看他几眼，我就已经满足了。 就因为这道伤疤，你就不去见蓉蓉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